僵尸先生第二部，原著黄英、骆泽之、黄炳耀，后期志聪，主播及改编六时吉祥。第四十四章，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。上回又讲到武士威据理力争，正所谓执书咸头惨过败家。既然有游水，尽捞系啦，一贯嘅本色同县官讨价还价，卒之系结案。咁众人就留夜翻翻土地庙，啲乡亲呢一边就帮大智大勇两条尸打包好，谂住魂归故里啦。九叔啊就住啲酒，拍咗粒蛇胆，当堂成身舒服晒。而今晚公堂咁样一闹呢，咸水镇啲八卦人呢唔多唔少听到啲风声啦，见到秋生同文才嚟买药酒啊，买呢样买嗰样啊，眼神里面呢反而多几分亲切同敬意添啊。只见到土地庙里面啲乡亲系一个个多谢九叔帮忙，而另一边呢围住武士威，有敬酒有地狱，咪梗系啦，成晚都忙咗，食下宵夜都系要噶嘛。只见到武士威呢一面春风得意咁嘅样。九叔我问佢啦，喂啊点啊师傅，跟住你有咩打算啊？啲乡亲啊个个竖起只耳听啦。武士威就讲啦，唉，有咩打算啊师傅？我睇怕咸水镇啊唔可以久留，清水镇呢都好难返去㗎啦。秋生啊问啦，点会啊，你今日都好威㗎啊，当住众人面靠袁太爷烛光啊，你系得嘅。武士威就讲啦，唉，阿秋生师兄，你又唔好笑我啦，讲真，正所谓官官啊相位，以我对我哋阿头嘅认知呢，就算我翻到清水镇，莫讲话暴头，步快都冇得做噶咯。 哦，点解呢？ 唉，我哋阿头啊最要面噶啦。嗰日你哋见到我变成只狗咁嘅样喺度伸伸条脷，黐晒巴筋喺条街度行。你睇啊，你揾翻个肉身嗰阵，有冇着住保安队长啲衫啊？ 诶，咁又冇喎。 系咯，如果我仲系着住嗰件衫呢，即系话我地位仲喺度。但如果嗰件衫都唔喺度咯，咁啊即系袁大爷一早啊隔扯咗我当个傻仔咯。 有道理噃。咁你有咩打算呢？ 我冇咩打算㗎啦。唉，作为表哥呢，我都叫做帮我表妹盡咗啲心意。等佢攞返自己啲钱，唉，人一世物一世，有个钱防身唔同啲嘅。咁我多谢师傅收留我。如果师傅你又唔介意都系闲人嘅，我跟住你啦师傅。 正当讲住呢度啫，隔篱个村民就讲啦。啊，猫大哥，听你讲你以前做保安队长的报道啊，好架势噶。 唉，都是以前的事啦。 哇，我见你啱啱返北故乡啊，教咗我哋一命啊。虽然呢条蛇精呢就是一味道长帮我哋搞掂嘅，但是你啲豪气啊，同埋你对住官府啊毫无惧色，哇，一个大义凛然咁嘅样，我哋都好敬佩你啊。 系咯系咯，如果你冇定去嘅，我可以嚟我哋黄石镇做我哋保安队长啊。 系咯，啊唔知某大哥嫌唔嫌弃啊？ 武士威望望啲乡亲，拧转头望望九叔。 九叔就讲啦， 唔好望我，你自己近啊。 武士威拗拗个头。 咁啊，白食白住啊，唔系咁好嘅。 啱系白食白住啊，你又可以带我哋去操练，巡街啊，唔怕话你听啊。我哋黄石镇啊，有时周边有啲马贼嚟嘅，我哋有时为咗对付啲马贼，系官兵系得个网，我哋得个利嘅啫。如果到时你喺度，不可以帮手训练下我哋啲村庸，我哋又唔使俾人恰，系嘛？ 唔使谂咯， 日而嚟我哋黄石镇，我哋口耳话为嘅咋。而且呢，你又系多种嘅歌土，有你喺度，我哋全部放心噶。 咁啊，有得谂嘅。不过啊，会唔会唔好啊？ 切，有咩唔好啫？我唔怕话你知啊，你又知唔知我系边个 啊？你啊，呢位阿哥啊，点称呼啊？ 阿茂，我叫阿牛。唔怕话你知咧，黄色真最大就唔系玄关啊。 九叔我问啦， 哦，仲比玄关仲大嘅，唔通你村长？系啊，就系我哋村长咯。嗰、那个怨灵冇乜鬼用嘅啫，如果唔系我哋村长俾钱买个官翻嚟， 你睇下佢 过年过节都要行过嚟我哋呢度，每家都派个利是嘅。如果唔系我哋，佢做得咁稳啊？ 系咯，唔怕啦，你讲啊！我哋旺直镇四北市都有啲生贼啊、马贼过嚟打秋风嘅。啊，如果唔系我哋村长只要集我哋村民去抵抗，啲官府啲牙差冇交用噶。 系啊，而且我同你讲啊，我哋村长个最好人士噶啦，村长夫人呢就系我老婆二婶个表妹。啊，平时都会听我哋讲啊，好民主噶。只要我哋翻嚟同你讲声咯，而有威哥你吓一貌堂堂，又有咗报斗嘅经验，我谂啊，我哋村长啊，实系中意到你不得了咧。你希望我哋服你啊？ 系咯系咯，我哋服得你口交干个，咁卵大条蛇系咁粗埋嚟，你谂都唔谂，一嘢扑低佢。哇，逼着系我啊！两只脚仔都软晒噶咯，威哥 冇事，威啱啱个头 啊，咁啊，啲小意思啫，吓都系好彩啫。 臭神阿隔篱讲啦， 哼，你都只系好彩咧， 系咯，一世苦碌啊呢条友。 冇事，威又望望九叔 师傅，咁啊，如果我真系去咗黄石镇呢，我冇乜时间去孝敬你老人家噶咯噃。 只要可以为民出力嘅话，去边都一样嘅啫。而且咁都好，如果你可以喺黄石镇度扎根嘅话，班乡亲又咁服你，你又可以带埋小红个娘亲过去，咁老太佢哋就唔使挨苦啦。 武士威一拍个头， 啊系、哦， 一边讲，文才已经扶住老太行出嚟啦。只见小红个娘亲俾文才拖住，一只手啊揽住个油布遮。眼含热泪咁就讲啦， 哎呀，九叔，真系多谢晒你啦！到而家咧，都冇忘记我哋两母女。哎呀，大恩大德！诶、 哎，老太，举手之劳啫，况且又唔使我照顾你嘅，系阿威照顾你啫嘛。 老太啊，慢慢行过去， 啊，阿威哥啊，啊，边个系威哥啊？真系多谢你咯。 文才扶住老太手，慢慢摸到老士威前面。武士威轻轻呼呼低身，小红娘亲摸下摸下武士威块面， 哎呀好咯，啲毛甩晒啦，唔使做狗啦吓。啊，睇下你都好高大喎，冇起错名，威呀、啊、威，啊威到震吓。 武士威一边就俾啲乡亲托大脚。一边就认咗个师傅，而面前呢个白耶婆呢，慈眉善目，虽然盲咗只眼，拍住佢块面嗰阵，不由得心底里一阵温暖就涌起上嚟，啪一声就跪低。 啊，老太，我以前啊都系有啲胡闹，都系啊师傅不计前嫌，咁啊师兄呢都原谅咗我，我啊唔系咩好人嚟嘅，不过你可以放心我。我啊应承咗师傅，我都好愿意照顾你，帮你养老啊！ 唉，傻仔，我一个白衣婆食得几多啊？但求有两片瓦遮头，有两碗粥落肚，可以陪住我乖女。唉，有几年算几年啊？ 武士威啊讲啦， 啊老太，你又唔好咁讲。自细呢，我娘亲就走得早，我啊做仔嘅都未试过孝敬我阿妈嘅，而且而家师傅啊叫到我啊，一月当你系我娘亲咁样照顾你咯，我都好耐冇娘亲啦。 九叔喺隔篱讲啦， 难得你哋两个有缘，不如上埋契啦。 系咯，一个多个仔，一个多阿妈，皆大欢喜嘛。 文才都讲啦，系咯系咯，又多咗个便宜仔啊，好过只导盲犬啊。 小红娘亲就喺度讲啦，哎呀呀，咁点得呢？咪夹硬要人哋应承嘅，我都过意唔去啦，系咪？ 班乡亲亦都喺度起哄咯， 嚟威哥，唔使怕丑啊！只要你肯嚟到我哋黄石镇啊，指导我哋训练，我哋啊实帮你一切照顾啊呢位老太个。 系咯系咯，我哋啲咪老百姓啊嘛，两餐安稳有瓦遮头，大大声示威一日，你又唔好嫌闷就得噶啦吓。 冇示威一听到咁啫，双手握住老太只手， 老太。咁你唔介意呢，我冇示威今日就认你做契妈。阿契妈放心啊，总之呢，我以后有一碗饭食就绝对唔会俾你食粥。我有肉食呢就绝对唔会只嗌俾你食菜，有福同享。咁啊契妈，你愿唔愿意收我呢个仔啊？ 小红娘亲听到咁啊，不由得个老泪中横， 话都讲唔出啦，系咁喺度岌头。 大家见到咁啊，一齐拍晒手掌，好啊好啊，任大小姐沉冤得雪，冇示威又好，小红娘亲又好，孤苦伶仃嘅两个人呢，而家就终于成为咗一家人，抱团取暖。冇示威又十声起身， 嗱，各位乡亲，承蒙大家睇得起我冇示威啊，总之我喺度保证，只要有我一日喺度，大家又信得过我嘅。威哥，我一定会全心全力确保黄石镇嘅治安，唔理佢啲咩马贼定系山贼，嚟一个我就拖一个，嚟一对我就斩一双，大家话好唔好啊？ 班乡亲啊高兴啦，好啊好啊，哎呀，以后啊威哥照住我哋啦噃。呢边一个讲系咯系咯，阿威哥仲要一眉道长门下高徒，无论以后见鬼又好，有贼又好。总之有阿威哥喺度，就算以后有啲咩喇喳嘢啊，后面都有两位道长，即係阿九叔同埋友哥呢，帮你撑下腰㗎嘛。冇事威大受感动啦，攞住阿小红娘亲嘅手，拍拍心口讲啦， 得得得，难得各位乡亲咁信任我，嗱咁样，既然大家叫得我做威哥啦，咁我契娘，即係你哋契娘，你哋唔可以恰佢噶，俾我知道边个恰我契娘啊，对我契娘唔好嘅，吹鸡开拖要到噶噃。 哎呀，冇问题啦。 哎呀，威哥，呢啊我条村嘅恩人，阿教叔又系我哋条村嘅恩人，边个够胆会对我哋恩人契娘喐手喐脚，我大一哥就拍死佢咯。 一阵欢声笑语，大家嘻嘻哈哈咁，喺土地庙过咗一晚呢。咁啊，第二日。天光啊大白啦，众人啊食埋早餐，收拾好行装。文才同师傅讲：， 师傅啊，咁我哋执好啲嘢咧，我哋睇下几时去将阿婷婷一齐啊带翻清水镇啦，好唔好啊？ 话未讲完啫，外边一声佛号叫到： 阿弥陀佛，日未真人坐下，果然都系有情有义嘅忠良之辈。可喜可喜啊！ 九叔佢哋拧转头望望，只见到一休大师咧，就同埋婷婷慢慢在外面行咗土地庙啦。秋生同文才两步行上去，啊，大师早晨啊！ 大师早晨啦、啊！婷婷啊，你又几时跟我哋翻去啊？ 只见婷婷啊，拧拧头，我唔翻去啦。 哇！点解啊？ 婷婷啊，望望文才同秋生。开声啊讲啦，文才，我知道你一个好人，你真系好好嘅。 文才开心啦，咁啊呢啲嘢应该噶嘛，点讲我哋都系叫做共过生死患难啦，系咪啊？你话 秋生见到文才咁嘅样，攞膊头撞撞佢，意味一眼， 喂， 文才醒水啦， 婷婷啊。我就咁嘅，咁啊呢个竹档咧，等阵我哋都会推翻去，咁我睇下赚多少少钱。咁嘅话咧， 婷婷打断佢讲，文才，你听我讲先啦。 哦，听紧。 我哋屋企嗰啲家产，到时等人帮我换翻去算啦。我都唔系好自在。 啊，唔自在好多钱喎、 啊！你听我讲埋先啦。呢段时间发生得太多事啦，阿爹又冇咗，舅家又散埋，而舅父，唉，而且一有大师祖嘅指腹为徒，我已经系佢弟子嚟噶啦。众人听到一我，九叔就在后面行出嚟。 诶，大师，你要收婷婷做徒弟咩？阿弥陀佛，道兄记得咗啦咩？唔系贫僧要收佢做弟子，亦都唔系佢要跟贫僧修行，而系一场因果。问财急啦， 啊，婷婷啊，你唔通要去做尼姑啊？ 日休大师笑咗笑讲啦， 非呀、啊、非呀、啊，但凡父母去世呢，都要帮先人守孝，而一听亦都好有孝心啊，决定跟住贫僧帮佢阿爹，啊，仲有帮佢舅父食一年嘅斋，帮佢哋消业。贫僧只不过系个传法老师，了咗呢场善因。九叔阿讲啦，咁都啱嘅。咁大师，你今日就要走啦？ 阿弥陀佛，原来缘许，道兄今日亦都要动身噶啦。 系啊，无啦啦嚟咗呢度，无啦啦又搞咁多事，呢副老骨头都要散啊！ 婷婷两步行上前，向住九叔鞠咗个躬。九叔，我真系好多谢你啊！ 诶，讲呢啲做咩呢？ 系咯，唔单止我哋师傅啊，有个人啊，系都要跟屁虫咁样跟住嚟，一路喺度讲婷婷啊，几时走啊？系佢要嚟帮你嘅咋？一边讲一边用眼神秒秒问财咯。问财睇到咁，面都红晒，望住婷婷，咪谂住讲啲咩啦？婷婷就讲啦。我今年先17岁，打算跟师父修行一年，以后的事以后先讲啦。我而家最想做的就是静一静，跟师父孝敬念佛，等阿爹同舅父都去到安乐啲，尤其是舅父。 即系你舅父一开始冇装咩好心嘅，你仲咁好啊对佢？ 一休大师啊讲， 阿弥陀佛。就是因为有呢份孝心，而一听亦都见识到人间为恶呢，死后阴司亦都不能放过，众善人得善果，修行一年正可谓阴阳两利嘛，你话系嘛？ 因为徒兄， 九叔个上前讲啦，大师所言极是啊，佢真系个乖女嚟噶。还望大师多多照顾啊！ 善哉善哉，呢场系必然啊，或者贫僧亦都未必咁得闲陪足佢一年咯。到时或者又要劳烦道兄嚟到接手咯。 哦，咪有大师，仲有地方要去咩？ 出家人，出家在外。除了早课晚课之外呢，打坐啊念经啊非成法之道也。 里边倾住啫，里边武时威带着一众乡亲出嚟啦。武时威一见到婷婷啫，两步行上去， 哎呀表妹你又喺度啊。 表哥， 哎，见到你冇事我安乐啦。是呢，我已经拜咗九叔做师傅㗎啦。本来谂住同你翻清水镇嘅，不过啊呢班乡亲啊性情，啊仲有啊，我琴日认咗个契妈，所以啊要护送佢哋翻去先。你啊要唔要等埋我啊？定还是呢你清水镇啊都系一个伤心地，又唔系你跟埋我去黄石镇啊？ 文才讲啦，你悭啲啦，你老太要照顾，婷婷去到唔通啊帮你做妹？仔咩又？ 于是大家咁样一聚头，都讲明自己嘅去向啦。阿婷婷呢， 就跟一休大师翻去大法修行一年。咁九叔同文才秋生自然翻翻义庄啦。武时威两步行前同九叔讲啦： 师傅，多谢你救咗我，我都未嚟得切去报答你老人家服侍你添咧。咁你唔会怪我贪慕虚荣噶嘛？ 傻仔，你高高大大，食都食唔少啦，我惊你食穷我添。做人呢，最紧要做啲自己力所能及，正所谓物尽其用啊嘛。天生我才必有用，盼乡亲咁信任你，你就唔好令佢哋失望啦。 但系我真系好唔舍得你啊，师傅。 秋生啊，讲啦，切，你又唔系去京城。清水镇同黄石镇啊，最多咪一两日路程。你要嚟送礼嘅，都唔使行好远嘅啫。 系咯，你又唔好讲到咁煽情啦，都唔似你嘅。你有心嚟睇我哋嘅话，随时都嚟得啦，系嘛？ 武士威讲啦， 啊咁又系。 咁隔篱有两个乡亲啊，讲啦， 系咯系咯。哎呀，我哋又唔介意啊，九叔啊多啲嚟我哋黄石镇啊做下，我哋村长都好想食你啊，有机会嘅， 系咧，你哋少咗咁多人嘅。 哦，阿道长系咁嘅，今朝呢，我哋啊将阿大智同大勇啊装下车，点都要翻翻乡下嘅。咁啊，吩咐咗几个乡亲快快脆又翻去又揾我哋村长禀报下啲情况。咁佢哋牵身上阵啦，我哋又慢慢翻去咯。而且啊，老太行路唔便，阿歪哥啊，叫我哋扎咗个轿，抬阿契娘翻去喎。 醒目，系咧，我契娘咧，一边讲啊，望去里边啦，只见到两个乡亲咧，哇，真系扎咗只轿咁嘅嘢喎。只见到啊两条大碌竹绑住张藤椅，藤椅上边呢，小红娘亲揽住把油布遮，一边喺度讲：哎呀，真系唔使抬轿咧，我行就得噶啦嘛。武士威两步行上去， 点得啊契娘，山路崎岖嘛，而且我哋有咁多人，边个攰咗，咪下一批顶上咯。头一段由我抬你，好冇？ 九叔见到佢哋咁样，不由咗长叹一声就讲啦： 真系浪子回头金不换啊！你睇下呢个武士威，好似脱胎换骨咁噶。 梗系啦，师傅，无啦啦做咗几日狗，脱胎换骨就唔到佢拣啊嘛。 你不话法啦，我啊够做咗成日猪添咧。 众人一路嘻嘻哈哈，各自道别。停停嘅挥挥手，跟住一休大师就行啦。秋生就讲啦：，呢几日咧，交又打过，夜粥啊食埋，又惹埋官非，成身都系伤，翻去好地瞓翻觉先得啦。师傅，文才讲啦， 系咯，我估唔到短短几日时间，又出人命又剩，本来咧送婷婷过嚟嫁噶嘛。 你铺话法啦，婷婷嫁唔成，你应该好开心先系噶。 咁咪唔系咁讲嘅， 系咯，师傅，不如我哋翻到去咧，擦翻身劲嘅，然之后放几日假，瞓佢几日。 九叔就讲啦，瞓你条毛，快快脆脆帮我做嘢添。 吓，有咩做啊，师傅？ 系咯。翻到族仲有嘢做咩？后日就系清明啦嘛，大把嘢要准备，而且琴日仲争条屎忽数添。 咩屎忽数啊，师傅？ 九叔个零零头，嗰两个鬼差咯，一伸手要100,000。屌，南亚地府越嚟越黑嚟噶，个100,000边度搵100,000啊？阴司纸嘛， 切，落街买咪得咯。 你都懵嘅，你知道琴日嗰两只姓甚名谁咩？ 我唔知啊。 咁你街边买啲衣纸就咁烧唔亦街坊啫嘛，俾到佢嘅咩？ 咁点算啊？ 自己印咯。师傅，你识自己印银纸啊？印银纸就唔识，印阴司纸你年年都做噶啦。 秋生一拍个头， 是的，差点唔记得咗我哋师傅吓，系地府银行嘅负责人添。 仲讲咁多，韩国见到买材料啦吓。啊，得啦，师傅，但系瞓个觉应该得啩？仲瞓？啊，得，师傅，乜你屙尿都有个时间系嘛？你啊，整个懒人多屎尿啦。 今日一边讲，师徒三人就往清水镇义庄去啦。咁欲知后事如何呢？请听下回分解啦噃。